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美国德国合拍的影片《捉迷藏》是由导演约翰·普尔森执导的一部恐怖片，上映于2005年。本片作为一部恐怖片或称惊悚片，恐怖元素应有尽有，总能够在适当的时机蹦出来吓你一跳，满足观众那种既想被吓到又怕被吓到的心理。随着镜头对主人公艾米丽惊恐凝视的特写和站在门口等待恐怖的事情发生的不安，制造了一种缓慢但是稳步的恐怖气氛。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经典恐怖影片《捉迷藏》的故事。那因为这部影片有恐怖元素，所以说各位呢，还是建议您选择收听。捉迷藏的剧本是阿里·斯洛斯伯格的编剧处女作，他的创作初衷呢很简单，那就是构思出一部真正吓人的影片。斯洛斯伯格在纽约城长大，北部高大茂密如鬼魅般摇曳沙沙作响的树林总是让他产生错觉，心生惧意，所以说他将影片故事发生的地点设定在一个树木茂密的乡下小镇。为了让影片故事充满悬念和诡异的元素，斯洛斯伯格经常在夜晚的黑暗之中写作，并将所有的灯关上。他喜欢将自己想象成为片中的人物，舍身处地的感知恐惧的降临。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捉迷藏的故事。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小女孩艾米丽原本有一个人人羡慕的家庭，突然间，新年前夜，艾米丽的妈妈自杀了，浴缸里满是鲜血，小女孩深受打击，陷入孤僻。为了让女儿尽快走出阴霾，父亲大卫带着女儿搬到了乡村，但是艾米丽依然无法走出失去母亲的伤痛，而且变得行为诡异，和她最亲密的朋友就是她的布娃娃艾利克斯。可是突然有一天，大卫发现艾利克斯不见了。 艾利克斯哪儿去了？ 我不再喜欢他了。 我刚才没听错吧？ 你说什么？我没听错？ 不，一点没有，我觉得挺不错。 是吗？ 是的。 很好，因为我有了新朋友。 新朋友，好吧。我猜猜是维罗妮卡。 不是。 那是佩蒂。那是 他不是娃娃。 他是 不是娃娃？ 他好吧，如果他不是娃娃，那他是谁呢？ 他不愿意让我说他的事情。 不愿意让你说？ 是。 那如果我答应保密，你可以说他的事情吗？ 嗯。 那告诉我，他叫什么？ 他让我叫他查理。 查理，挺有趣的名字。查理，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今天。 在去镇上的时候。 在那之前。 在那之前？他现在。 我想他睡觉了。 凭借大卫多年从事心理工作的经验，他认为艾米丽是因为心理遭受创伤才会幻想出一个想象中的朋友。但是在他出去倒垃圾的时候，突然发现艾米丽的布娃娃艾利克斯被人丢在了垃圾桶里，而且已经面目全非。于是大卫找来他新结识的朋友伊丽莎白以及他的外甥女艾美，希望让艾米丽多几个现实中的朋友。可是当艾美滔滔不绝地跟艾米丽聊天时，艾米丽却一言不发，而且一直背对艾美，手里在不停地图画着什么。于是艾美就把自己的布娃娃递给了艾米丽。 她是潘尼罗普。 谢谢。 你会喜欢这里的，这里很有趣。也不一定是总有趣，但是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哦，她真漂亮。她叫什么？你不喜欢说话吗？ 你不该来这里。 为什么？ 你会受到伤害的。 这时艾米丽把艾美的布娃娃举了起来，布娃娃已经变得面部扭曲，而且脸上还有一些可怕的涂鸦。艾美惊叫着跑了出去，和伊丽莎白离开了大卫的家。艾米丽告诫父亲大卫自己不再需要朋友，但是让大卫奇怪的是，第二天他看到一向自闭的艾米丽竟然和一个陌生男子在屋外玩得十分开心。大卫把艾米丽带回家，狠狠地训斥了她一顿，而艾米丽也用强硬的语气反驳了大卫，并且气冲冲地跑回自己的房间。但是没多久，大卫突然听到艾米丽的房间传来大笑声，于是他立刻上楼找到了艾米丽。 你在做什么，宝贝儿？ 没什么。 什么事这么有趣？查理在吗？ 他刚走。 去哪儿了？ 艾米丽将头转向窗外，大卫突然发现艾米丽房间的窗户居然是开着的。 是你打开的吗？ 我猜是他开的。 这时大卫来到窗边，发现外面一片漆黑，而且冷风阵阵，于是他赶紧关上了窗户。 我有话要和查理说。 你想说什么？ 我要和他说很多事情。 比如呢？ 比如什么让他开心，什么让他难过。你觉得怎么样？你能介绍我们认识吗？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为什么？ 他不怎么喜欢你。 他为什么不喜欢我？跟妈妈有关吗？宝贝儿，他对你说了什么？ 艾米丽默不作声，大卫也无可奈何。半夜2:06，大卫又习惯性的醒来，而且自从他的妻子死后，他总是在这个时候醒来。而这一次醒来，大卫突然听到艾米丽的尖叫声。 艾米丽，艾米丽！ 顺着艾米丽的尖叫声，大卫在黑暗中摸索，最后在一间杂物室里找到了艾米丽。 你为什么在这儿？艾米丽， 说话呀。 他躲起来了。 谁躲起来了？ 在黑暗里。 这时大卫警觉地向四周巡视，发现空无一人。 我可以去睡觉了吗？ 这一次艾米丽的异常行为引起了大卫的重视，但是他始终还是无法见到艾米丽口中所说的查理，而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帮艾米丽多认识几个朋友。这一天大卫找来伊丽莎白来和他们共进晚餐，而艾米丽却突然穿了一件她妈妈的黑色晚礼服出现了。 哇，看起来很漂亮。你不用穿得这么隆重。 宝贝儿，你能不能上楼去换件衣服？ 你不喜欢？ 晚餐穿这个不合适。 为什么？ 你知道原因。 她看起来很漂亮，吃饭吧。我觉得你真的很漂亮。 尽管大卫十分的反对，但是艾米丽还是穿着那件衣服出现在了餐桌之上。 我爸爸告诉过你我妈妈死了吗？ 是的，告诉过我。我非常遗憾。 他告诉你他是怎么死的吗？ 宝贝儿，我觉得伊丽莎白不想听那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他在我们的浴缸里自杀了，用刀片划开了手腕。 艾米丽，够了。 艾米丽，我给你带了点东西。你爸爸让我带一些艾米的书过来，这些是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最喜欢的。 哦，太好了。在你开始上学之前有机会看看别的孩子都读什么书，你不说声谢谢吗？艾米丽。 这时艾米丽把桌上的书一本本地丢在地上。 艾米丽，住手。 你喜欢他吗爸爸？ 住手。 查理说你喜欢他。 回你的房间去。 他说你像喜欢妈妈一样喜欢他。 回你的房间去，快去。如果你继续任性的话，那就回房间去。 希望你的结果不会像他那样。 艾米丽的反应让大卫十分的伤心，他没想到自己最爱的女儿居然变成了这样。而这一天的夜里，他又在2:06的时候醒来，他听到了浴室那里传来断断续续的滴水声，就跟他妻子去世的那天晚上是一样的。于是大卫小心翼翼地来到浴室，发现浴室的墙上写着一些奇怪的话，而浴缸里全是黑色的水。他伸手摸下去，突然发现自己正抓着一只僵硬的死猫。疑惑而又有些恐惧的大卫立刻找到艾米丽，艾米丽依旧和往常的回答一样，说是查理做了那一切，并且带着大卫来到了他的房间。而大卫发现艾米丽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可怕的图画，其中还有艾米丽和一个陌生男人手牵手的图画。 他们是谁？ 查理和妈妈。妈妈会喜欢他的。 不，相信我宝贝儿，妈妈不会喜欢查理的。 他不是这么说的。 什么意思？他说了什么？他说了些什么？查理说了些什么？快告诉我，他说了什么？ 他说他会满足妈妈的。 谁叫你这么说的？ 查理。 不，谁告诉你这些话的？ 是查理。 查理不存在，谁说的？ 是查理。 他没有，到底是谁？ 查理，查理，查理，查理，查理，查理，查理，查理。 大卫看着艾米丽如此强烈的反抗，情绪变得更加担心。于是，他找来自己的好朋友凯瑟琳，一位资深的心理医生，而凯瑟琳也是艾米丽十分信任的一个人。于是就跟艾米丽聊了起来。 你喜欢这里吗？ 我过得很开心。 是吗？说说你的朋友查理吧。 他不喜欢我说他的事。 我相信他不会介意你告诉我的。告诉我你们在一起做什么。 做游戏。 什么样的游戏？ 捉迷藏，我们最喜欢的。 查理玩得很开心吧？你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很多事情。他有时候还说起过你。 真的？他说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 他担心你会妨碍我们。 妨碍什么？ 我们的游戏。 什么样的游戏？ 让爸爸烦恼的游戏。 艾米丽的话奇怪而神秘，凯瑟琳听了也和大卫反应一样，认为艾米丽心里出现了问题，所以要把她带回心理诊所接受治疗，但是却被大卫拒绝了，因为他害怕那样做艾米丽的情况会变得更糟。而为了让艾米丽能有所改变，一个阴雨天，伊丽莎白来到了艾米丽的家。 艾米，你在里面吗？你没听见我叫门吗？ 爸爸不在这里。 实际上我来这里是看你的。你不介意和我谈谈吧？可以吗？我给你带来了雏菊，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所以我带来了各种颜色的。 谢谢 艾米，我对那晚发生的事情非常抱歉。我想让你知道，我不是想介入你和你爸爸之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可以重新成为朋友？ 你喜欢游戏吗？ 我很喜欢游戏。你想要玩吗？ 我已经在玩了。 你在玩什么游戏？ 捉迷藏。 你需要我来和你一起玩吗？ 他藏起来了。 谁藏起来了？ 查理。 查理藏起来了，他藏在哪儿呢？ 这时艾米丽朝房间里面的衣柜看了一眼，而伊丽莎白便一步步地朝衣柜走去。 你待在这里。查理，出来吧，出来吧，不管你在哪里。 衣柜里突然出现的神秘人把伊丽莎白从窗户那儿推了出去，伊丽莎白重重地摔死在地上。然而后来的大卫却是在他们家的浴缸里发现了伊丽莎白的尸体，那可怕的情景就跟他妻子死的时候一模一样。于是大卫开始大声地呵斥艾米丽： 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 谁做的？那是谁做的？别跟我说什么查理。到底是怎么回事？ 查理， 谁是查理？他在哪儿？拜托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能 告诉我。 我不能。 是不是与你有关？是不是你也有份？ 他让我帮他，是他逼我的。 这是他吗？是查理吗？ 我不能告诉你。 那是谁？ 求你了，我不能。 你就待在这儿别动。 求你别离开我。 你就待在这儿别动。 你阻止不了他的爸爸。 尽管艾米丽大声呼叫，但是大卫还是把她反锁在了房间里。可是不一会儿，艾米丽又突然出现在了大卫的身边，并且告诉他是查理帮他开了门，而且查理刚刚离开。于是大卫拿着刀走了出去，在黑暗之中大声喊叫： 他在哪儿？ 他藏起来了。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这时曾经和艾米丽一起玩过的那个陌生男子突然出现了。 你在这干什么？ 我听见了刚才的吵闹声，看着你拿着铁锹出来，没事吧？ 没事。 艾米丽没事吧？ 你不要过去。 我要去看看她。 你不要过去，否则我报警了。 我现在就要见她。 你这个混蛋！ 我要见 她。你这个变态！ 说着大卫拿刀划伤了他的手，并且拼命地跑回屋子。这一下 他终于相信了艾米丽的话，但是艾米丽却显得更加恐惧了。这时房间里面的一扇门突然打开，大卫走了进去，发现那儿放的全是他搬家时带过来的东西，散乱无章。而在他的记忆中，这些东西他已经全部都整理好了。就在这时，大卫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总是在2:06醒过来，因为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发现妻子出轨背叛了自己，而且他就是杀害自己妻子和伊丽莎白的凶手，而艾米丽口中的查理只不过是自己人格分裂产生出来的另外一个人。然而就在大卫为这些罪行感到痛苦的时候，他的思想又被查理占据了。他杀死了来他家中查看的警察，并且把艾米丽逼到了一个幽暗的小山洞。与此同时，凯瑟琳也闻讯追踪到了那个山洞，并且用枪对准了大卫。 凯瑟琳， 查理， 不是我，我是戴维。 艾米丽在哪儿？ 凯瑟琳， 艾米丽， 没事的，我只是想跟你解释一下，你是对的。 艾米丽， 你是对的，我不该带她来这儿，这是个错误。我是说，艾米丽并没有毛病，有毛病的是我。你说过精神创伤会导致痛苦，你说的对。 我们去找人帮你好吗？ 对不起。 凯瑟琳放松了警惕，于是大卫趁机打掉他手中的枪，并用手掐住了他的脖子。就在凯瑟琳要被大卫杀死的时候，一直躲在山洞里的艾米丽出现了。 不要！ 什么？ 别伤害他！ 为什么？ 他是我的朋友。 我还以为我是你的朋友。 求你了，查理。 艾米丽的眼神里充满了绝望，而大卫为此感到很开心。然而就在大卫要一步步走到艾米丽身边的时候，凯瑟琳开枪打死了大卫。随后艾米丽和凯瑟琳一起生活，状态似乎很好。最后和凯瑟琳走出家门后，镜头由花瓶逐渐转向艾米丽画的一幅画，在艾米丽的头旁边又多了个头。难道艾米丽也有着双重人格的遗传？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恐怖影片《捉迷藏》。如果说您看过这部影片，一定会惊讶于影片之中充斥的典型恐怖画面。艾米丽突然出现在门口，或者一晃就突然消失，或者缓缓走下楼梯，这样很能制造恐怖的气氛。尖叫的猫，低沉压抑的背景配乐，面目全非的玩具娃娃，风中摇摆的吊灯，神秘诡异的山洞，都在竭力营造一种紧张吓人的效果，不断地勾起观众对于不可预知事物的恐惧感。好的，捉迷藏的故事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是广播剧场。